ChinesePod.com 你是陈阿姨吧？你好。 你好。 你住的地方离这里远吗？ 不远，骑车半个小时。 那还挺方便的。我想找钟点的，每个星期来三次，每次两个小时，晚上7点到9点，可以吗？ 可以。你是要光打扫还是要烧饭？ 打扫加烧饭。 那两个小时不够，你看你这房子不小，搞卫生就要一个多小时，如果你要打扫加烧饭，最好是3个小时。 你做菜的口味怎么样？ 我按你的要求做，你要吃什么我都会做，要我买菜也行，等你吃完我再把碗洗掉。 太好了。你一小时多少钱？ 10块。 这里好像都是8块。 如果每天来可以便宜一点。 这样也行，要么你每天来2个小时，每小时8块，怎么样？ 行，每天都有人打扫好干净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阿姨，你今天能开始吗？ 可以啊。